直奔太行山。这座山在延庆县城的北部，西接龙庆峡，东与白河铺相交。李明走着走着，终于来到山脚下。李明仰望高山，一看这座大山真是壮观呐、真是山连山，山连叠翠，岭连岭，岭岭相连呐、云蒙蒙，雾昭昭，怪石横生。往下一看，砾石如虎，卧石如刀，好一座太行山，青山绿水，景色宜人。李明终于与朝思暮想的首长见面了，三位首长微微地向李明点头。李明呢，握住首长的手，首长，首长，首长，终于和你们见面了。李明的眼泪夺眶而出，此时此刻难以形容李明心中的激动。张华亭、王抗、曾威三位首长对李明说：李明啊，你辛苦了，有400多人要偷袭百草洼村，你们做好准备了吗？李明点了点头，首长请您放心，我们已做好了准备。张华亭首长把李明叫在了一旁。李明啊，兵法云知己知己，百战不殆，这次战役一定要减少伤亡，尤其是咱们的游击队员和老百姓啊，把伤亡一定要降到最低，房屋损失也要降到最低。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但要会打仗，还要打胜仗，保存自己的实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两军作战，智者当先呐。李明点了点头，首长请您放心，我一定坚决的完成任务。首长欣慰地笑了，李明同志，有你我们就放心了。那么请你讲一讲具体的战略部署好不好啊？首长您随我来。李明把三位首长带下了山，来到百草洼的附近。首长您往前看，三位首长随着李明手指的方向一看，百草洼附近的村庄。首长请您看，我们事先把老百姓全都转移，然后把敌人引进村庄，咱们来一个关门打狗。首长啊，您看我这个部署怎么样呢？首长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好啊好啊，李明啊，太好了，那么全靠你的了。好吧，李明啊，我命令你现在就下山，我们三个人等你的捷报。是，首长坚决完成任务。李明接收任务之后，高高兴兴回到百草洼，见着自己的队员，啪啪啪是分兵派将，摩拳擦掌，就等着跟日伪大战一场。时间过得可真快，到了夜里2点，敌人分兵3路，一路出延庆北门，经三里河米家铺古城的果树园，2路出东门，一路经双营、上士庄、古城的界石碑进，3路由米粮屯、后河、顺黄土洼西进。这3路人马就像3条毒蛇往前挺进，3面回合包抄过来，慢慢 逼近了百草洼村。天还没亮，黑洞洞村里一片寂静，是鸦雀无声。敌人有的靠着墙走，蹲下身子，有的高抬腿轻落足，还有的悄悄地摸上了门槛。一场烧杀抢掠银的勾当就要发生了。敌人悄悄地发出命令，伪军就像一群野兽翻墙入院，破门进家，登房占屋，火龙火龙咚，咔咔咔，地雷相继的爆炸了，弹片四处乱飞，浓烟滚滚，烈焰飞腾。敌人们一看地雷响了，真是望风鼠窜，四处乱跑，跌马瞧叫。就在这个时候，青纱帐里隐藏的游击队 biu biu biu 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咚咚，开枪的开枪，扔手榴弹的扔手榴弹，别让日本鬼子跑了哇，别让日伪跑了哇，打呀！就在已经转移到山上的百姓们一看，好不痛快，这场反报复的战斗结束了，我们消灭了敌人100多人，其中还有步枪20多支，子弹无计其数。从这场战斗结束之后，敌人把李明就叫做雷阎王，管百草洼就叫做要命洼。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9月23号，李明同志出席了全国英模大会，和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合影留念。毛主席把自己心爱的手枪送给了他，他真是我们延庆县骄傲自豪。 巧计智取百草洼，演播周雷。 百草洼位于延庆县城东北方向的山脚下，离着县城26里地，属于旧县乡的管辖。这地方山连山，山连叠翠，岭连岭，怪石横生啊，依山傍水，景色宜人啊，真是太美了，让人流连忘返。这地方虽美，但是可是交通的咽喉要道。在抗日战争时期，敌人为了切断我南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在1941年9月，延庆永宁康庄散处调来了伪军100多人呢，就从百草洼当地面抓了民夫有200多人，在百草洼山梁上修了一个大炮楼和两个小炮楼，居高临下呀，就像三个毒蛇的眼睛监视着我们的行动。就在这三个炮楼里头，一共住了60多个伪军呢，每天向当地面的老百姓勒索要拿，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是无恶不作呀。为了活动方便，又修了一条从百草洼到延庆县城的公路，长35里，汽车马队是随便的来往，3天2头进行的扫荡，把这老百姓给逼的是苦不堪言，民不聊生。这年冬天，百草洼民兵队长李明带着点布匹 带着点闲言，就化妆成一个买卖人儿，来给我党送情报。走到炮楼的时候，突然之间窜出一人呢，拿手一拦，等等，哈哈哈哈，我说哪儿去？李明定睛一看，哟，这不是伪军的情报队长赵青吗？赵青这人呐，个子不高，身粗矮小，瘦小枯干，长得是尖头顶尖下壳窄眼了杆炸脑门，两腮无肉，骨瘦如柴，鸡鼻子雷公嘴，一嘴的芝麻粒儿，牙俩锥子把的耳朵，歪戴着帽子，斜瞪着个眼，这份寒碜就别提了，太寒碜了，把寒碜哪搁车上忒寒碜了，把这寒碜拿盐腌上齁寒碜了。哎，不知怎么好了，简直话说呀，寒碜到了家了。李明一看呐，是这小子，心里头啊微微的有点紧张，但是呢表面上可不显，满面的堆笑。哈哈哈哈，我说军爷，我是一个商人，进城啊倒腾点布匹，倒腾点闲言，请您呢高过手让我过去。啊，你是商人，呵，我跟你说，大老远的呀，我瞧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说是不是给八路军送情报？你要说呀咱们好办，嘿，你要是不说让我翻出来，哈哈哈，有你小子的好看。说，嘿，就这赵青比秃尾巴狗还横。再看民兵队长李明，不卑不亢，还是那么笑呵呵。哈哈，军爷，您让我说什么呢？不信，不信您翻翻。好，我说，兄弟们，给我翻。好家伙，上来六七个小子，把李明队长浑身上下搜了一个遍，书中暗表，这李队长身上带着情报没有？带着呢，但是呢，他缝在衬衣的内侧衣角里头，很不容易被发现的，就算是敌人这么搜，也没搜去。这个赵青一看，东西没搜着，情报没搜着，那个，你这些个东西你可得给我留下，这些布匹，这些闲言，好些东西全都让他给没收了。虽然东西损失了，但是这次李队长完成了送情报的任务。时间就到了1944年的年初，这天早晨，百草洼村的地下党员林子厚接到北平地委参议员张华亭的一封信，让他到果树园村找政委曾威有事商量。政委曾威见着林子厚，老林呐，其实呢咱们团要是拿掉这两个炮楼不是不成，但是伤亡肯定是很重的，所以说老林呐，就得智取。所以说老林呐，这个艰巨的任务。政委话音未落，再看林子厚蹭一下站起来了，政委，这个艰巨的任务一定要交给我，您以十团的名义写封信让我带上去，今天天黑之前，如果我要是不回来，您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不用管我。说着话，林子厚带上信就上山了，接着十团和县大队出发，就包围了百草洼村。林子厚从后山摸进了炮楼， 韦队长孙德胜不在，就把信交给了韦班长王禄。韦队长王禄接着信，脸都吓白了。临子后就跟他说：“我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十团已然把你们包围了，大队人马就在山脚下呀，给你们一条活路，马上缴械投降。”还没等老林把话说完，王禄赶紧就跪下了：“您等我们队长回来再说，成不成？您等我商量商量好吗？”“ 呵呵，跟你说，我倒好办，但是我们山下的部队可不等啊。” 经过他们再三的研究商量，终于决定和我们和谈，让张华亭上去谈条件。林子厚下山找到张华亭和陈怀德，说明了情况，他们一同上山。他们刚到山顶，伪军就把枪放在炮楼里，安排部队举手欢迎。他们三个人一边还礼一边走进炮楼。张华亭对他们说：“你们是中国人，中国人千万不能打中国人呐！好汉不当亡国奴，共产党的政策是放宽的，你们真要是缴械投降，共产党一定不会难为你们的。”他们一口气说了半个小时，把这些伪军说得心服口服。这些伪军一看山下围得水泄不通，终于决定投降。但是他们心里边有顾虑，如果你们不放一枪一弹，真要是让鬼子追究起来，我们可没法活呀。林子旭朗声大笑：“哈哈哈哈，那倒好办，我们在外边打一通空枪也就是了，就说炮楼是我们打下来的不就行了吗？”这个王禄终于同意，他们三个人押着60多个伪警察走出了炮楼。枪响，手榴弹响，咚咚咚咚，啪啪啪，飘飘飘，在熊熊烈火中，炮楼化为灰烬。 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总策划黄克银，策划张树清、张坤、高文周，顾问郭强、李运哲。平北英魂谱由延庆区委宣传部、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品。这一时段的评书节目就先播放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雾霾天气的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这样一个朋友，毫不犹豫为你说走就走，时间改变不了对友情的坚守，再多挫折也不曾让世故停留。总是有这样一个朋友，风雨无阻，在你需要的时候，岁月尽头共饮一杯欢喜哀愁，再多经历也不曾把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西昌地下指挥所离发射还有最后的八分钟，这时中方指挥员全都守在发射台前，紧紧盯着显示板上一个小小的信号灯。按中美双方事前约定，离发射最后七分钟的时候，如果显示板上的信号灯亮，说明美方卫星工作正常，中方可以点火发射；如果显示板上的信号灯不亮，则说明卫星出现异常，中方就不能够按时发射。因此，发射台上的信号灯此刻变成了中方指挥员关注的焦点。突然，发射台上的信号灯亮了，中方所有专家禁不住全都欢呼起来：好啊！时间在一分一分的逼近，各系统设备都显示正常。此刻高高的发射架上，所有的发射臂全部张开了，头顶亚洲一号卫星的长征三号火箭露出了雄健的身姿。星光下，它仿佛在做着最后的挣扎，急于摆脱人类的束缚，奔向另一个比地球更为广阔、更为自由的空间世界。动腰指挥员木山一下子站了起来，他正了正衣帽，看了看手中握着的秒表，然后又一次的下达了口令：各号注意，五分钟准备，五分钟准备，五分钟准备。口令通过无线电波传向西安，传向北京，传向太平洋，传向数千里航线上的每一个岗位，将人们的心一下子悬吊了起来。于是，历史在这一刻留下了无数真实而难得的镜头。镜头之一，指挥控制中心。数百名中外来宾涌出大厅，匆匆登上楼顶。担任现场直播的各种摄像机纷纷打开了镜头。镜头之二，发射场南山坡上。夜幕下，冷风中，几十名衣服单薄的少先队员紧紧抱成一团，个个冻得瑟瑟发抖，但一双双天真好奇的眼睛始终紧紧盯住发射场上那个庞然大物。 镜头之三，发射场东山顶上，一个四岁左右的胖男孩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双手抓住父亲的两个耳朵，父亲站在一个坡坎上，龇牙咧嘴地盯着发射场。忽然，小男孩叫了起来：“爸爸，爸爸，我要撒尿，我要撒尿。”父亲说：“儿子，马上就要发射了，哎，你再憋一会儿啊，回去爸爸一定给你买美国巧克力啊。”“ 爸爸，什么叫美国巧克力呀？”“ 哎，我的小祖宗，别说话了，火箭马上就要点火了。”说着在儿子屁股上拧了一把，儿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镜头之四，西昌小庐山，一座古老的寺庙前，十几个和尚和尼姑围坐一团，眼睛全都痴痴地望着发射场的方向。一位80多岁的老尼姑双手合十举在胸前，嘴里轻声地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身边几柱香火在晚风中轻轻摇曳，缓缓升腾着出家人善美的祝愿。镜头之五，辽宁鞍山，一位曾经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生活了8年的退伍女兵，正在家里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上的转播实况。看着看着，她的身子不知不觉地便从沙发上滑落下去，然后双膝跪在地上，直愣愣地望着电视屏幕上的发射现场，滚烫的泪水忍不住涌满眼眶。镜头之六，北京中南海，邓小平坐在电视机前，一边收看着发射实况，一边大口大口地吸着香烟。突然，屏幕上推出了一个特写，烟雾缠绕的火箭上，中国航天四个大字赫然在目。邓小平马上紧盯住屏幕，夹在手指的香烟悬在半空一动不动。镜头之七，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中心，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务委员邹家华以及来自各方面的专家和负责人等等端坐在指挥大厅，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大型显示屏。镜头之八，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几百名中外人士再也坐不住了，全都纷纷站了起来，伸长脖子焦急地望着巨型屏幕上裹着烟雾拖着卫星的长征三号火箭。旁边几十桌等着庆贺亚洲一号卫星成功发射的宴席早已准备就绪。镜头之九，美国洛杉矶休斯公司总部，几十位美国专家坐在灯光柔美的测控大厅，焦急地等候着东方峡谷中那辉煌的一瞬。忽然，麦克风里响起了斯坦豪尔从中国西昌发射场传来的声音：“洛杉矶，我是西昌，卫星将按时发射，请做好跟踪准备。”一位美国专家激动地回应道：“西昌，西昌，我是洛杉矶，一切准备就绪。”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地下指挥所，电子倒计时计算器默默地走着走着，发射在迫近迫近。动幺指挥员木山站在发射控制台前，声音洪亮而豪迈地说：“各号注意，1分钟准备，最关键的时刻到了。”专家们全都站了起来。 任新民的手指又在下巴上抓来抓去，谢光选的双手也在胸前揉搓起来。胡世祥推了推眼镜，眼睛里像喷着一团火。尽管他反复在心里叮嘱自己镇静镇静，但是那一颗仿佛燃烧的心还是禁不住微微地颤抖起来。计算机启动了自动点火程序，倒计时计算机变换着绿色的字码，25秒、23秒、21秒，所有跟踪设备全部启动，离点火发射还有最后的12秒。当木山抓起话筒运足底气，正要下达点火口令的时候，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火箭上方的一个部位正在向外冒着一缕缕白烟，于是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发射的所有观众这时候都心惊胆战地听到一个胆战心惊的声音：怎么办？问怎么办的人便是胡世祥。胡世祥发现火箭突然冒烟的时候，每根头发仿佛全都竖了起来。打了大半辈子的火箭，临近发射只剩12秒了，竟突然出现这种情况，这还是头一回。胡世祥非常清楚，如果是液晶出现渗漏，与外面空气发生碰触，会以800倍的比例迅速扩散膨胀，一旦遇到一丁点火星，立刻便会引起爆炸。所以他情不自禁地便问了一句：怎么办？怎么办？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按原计划打出去，二是立刻中断发射程序，推迟或者是取消发射。两种方案在沈荣俊、胡世祥和几位老总的脑子里飞快地旋转着，但他们很快发现第三级火箭的增压是正常的，这说明液氢贮存箱没有问题，而且正在向外喷发的白烟逐渐减弱。于是当胡世祥的目光与沈荣俊以及其他几位老总的目光短暂的对视以后，凭着一种科学的推断，同时也凭着几十年的发射经验，胡世祥一拍大腿，大胆果断地向动摇指挥员木山下达命令：点火。木山立刻抓起话筒，发出了一个气吞山河般的声音：点火，起飞。随着一声巨响，火箭腾空而起，熊熊燃烧的火焰映红了半个天空。10秒钟后，火箭开始转弯，向着东南方向越飞越快，越飞越远。尾部熊熊燃烧的火焰横空趟出一条血路，那是人类通天的尽头。这时，漫山遍野，人群沸腾了。人们高高的擎起熊熊的火把，如金蛇般狂舞起来，响声、鞭炮声、欢呼声汇成一股狂喜的热潮，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山坡上，数十名外国朋友相互搂抱着，一边在坡地上跳起了舞，一边挥起双臂，对着夜空高声欢呼 OK 中国，中国 OK。 百里之外，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总部大院的家属和孩子，以及西昌市成千上万的市民，推开窗户，打开家门，纷纷奔跑出去，向着夜空高声呼喊着：成功啦，成功啦。而在基地大院的宿舍楼前，十几位丈夫正在发射场的家属，则每个人拿着一个脸盆围在鸡窝棚前，一边使劲地用手敲打着脸盆，一边忍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整个的月亮城 沉浸在一片欢呼当中。此刻的指挥控制大厅，掌声和欢呼声更是响成一片，中外专家们相互握手拥抱，热烈祝贺。当沈荣俊、任新民、谢光选、胡世祥等专家们从发射场地下指挥所匆匆赶到指挥控制大厅的时候，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我稍加留意便发现，他们每个人的脸上似乎都隐藏着某种焦虑，尤其是胡世祥神情严峻，一脸阴沉。狂欢的人群并不知道，虽然火箭已然上天，但是这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火箭上天之后，一级二级能否正常分离，第三级火箭能否在空中二次点火，火箭和卫星能否按时起旋，起旋后的火箭和卫星能否成功分离，这每一个环节都还悬在空中呢。只有每一个环节都顺利地完成以后，中国这次发射这才算大功告成。因此当不少人都在欢呼成功的时候，沈荣俊、胡世祥等人的脸上仍然不见一丝笑容。沈荣俊两眼平视，凝视着大屏幕一动不动，他的思维仿佛始终沿着火箭的轨道在滑行。胡世祥的衬衫早就被汗水湿透了，他直愣愣地盯着大屏幕上缓缓蠕动的火箭飞行理论轨道曲线，同样全神贯注一动不动。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求胜心切的江可达先生再也坐不住了，兴冲冲地站起来要与胡世祥拥抱。胡世祥急忙伸出手来把江可达先生按回座位上，然后有些哭笑不得地说，别急别急，再等一等再等一等。此刻调度指挥员的声音响起，三级火箭二次点火成功。这个声音刚一响起，江可达先生又急忙站了起来要同胡世祥拥抱。胡世祥再次将江可达先生按回到座位上，并小声说，快了快了，再忍一下。这时候调度指挥员的声音再次响起，火箭起旋。一会儿又响起了一个声音，星箭分离。调度指挥员话音刚落，大厅里顿时爆发出一阵狂热的掌声。直到这时，沈荣俊、任新民、谢光选、胡世祥、上官世盘等等脸上这才露出开心的笑容。中外专家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滚烫的泪水让一切话语都显得多余。此刻发射指挥长屈从志正式宣布，根据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测量数据表明，卫星已经进入转移轨道，这次发射完全成功。这时候又一个突然而至的消息把人们的情绪推向高潮，邓小平从家中打来电话祝贺今晚发射成功。接着中央和军委多位领导人也纷纷打过电话来表示祝贺，雷鸣般的掌声一次又一次地在大厅里轰然鸣响。这时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的张友根先生兴冲冲地从一间小屋里走了出来，将一份刚刚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传来的星箭分离时的卫星姿态和六个初始轨道根数的传真件郑重地交在了斯坦豪尔先生的手上。斯坦豪尔看了之后兴奋地在传真件上挥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至此标志着亚洲一号卫星发射任务的圆满完成。 1990年4月7号， 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当天晚上零点，西昌腾云楼宾馆，亚洲卫星公司在此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月色融融，晚风习习，此刻的月亮城经过巨大震动之后显得更加的美丽而温柔。宾馆内300多名中外来宾喜气洋洋，欢聚一堂，人们说着笑着蹦着跳着唱着喝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尽情地抒发着自己内心的激动与狂喜。我随同翻译小姐匆匆穿行在不同肤色的人群中间，相互握手拥抱，彼此倾心交谈，没有了任何的隔膜，没有了任何的障碍，也没有了任何的戒备。美国人，中国人，彼此都是航天人，大家都是地球人。人们站在走廊上，拥在厅里，五人一群，十人一堆，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无论是白人、黑人还是黄皮肤的人，也不管是男人还是女士，是黑眼珠还是蓝眼睛，认识的也好，不认识的也罢，只要相互一见面，便是点头，便是欢笑，便是握手，便是拥抱，便是祝贺与赞美，便是说不完的中国舰，道不完的美国星。我发现，刚刚亲眼见到火箭腾飞的人们，如同刚刚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战争。尽管大家国籍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习俗不同，但是通过今晚观看发射，好像每个人的心胸都变得更加宽阔了，眼光变得更加高远了，情感变得更加真诚了，生命变得更加年轻了，心灵变得更加纯洁了。那腾飞的火箭似乎不仅让人们看到了人类的伟大，感到了自身的渺小，同时还将人们引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并真切地体会到携手并肩的重要。此时尽管餐厅的宴席早已准备就绪，热饭热菜已经开始变凉，但是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谁都迟迟不肯入席。他们就那么随便地围在一起，随便说，随便聊，随便由记者提问，随便让记者拍照，一个个高兴的全都忘了时间，也忘了自己。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之后，世界各国的反响如何？中国的航天事业又将迎来一个怎样的明天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孟孟，制作张雅娇。 欢迎知识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心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妇。 水姐其中问， 扔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黛玉和宝玉到王夫人房中用晚饭，宝钗和熙凤都在这坐着。王夫人知道黛玉身体太弱，经常感冒咳嗽发烧，常年服药，关心地问他哪个大夫开的方子有效。黛玉说效力都不大。宝玉在母亲面前撒娇，太太你不用给林妹妹找人治病，你就拿360两银子，我替妹妹配一副药，吃了准好。王夫人信以为真，什么药这么贵呀？ 哎，好药能不贵吗？ 药名嘛古怪说不清楚，药方子还记得，其中有大个何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做药引子。他说这两样东西啊，真不好找，也没地方弄去。王夫人也不信，你呀，竟胡说，不是胡说，是真的。薛蟠大哥求我好几个月，我才把这方子给了他。他拿着方子又找了半年多，花了1000两银子，钱儿个才配成了。哎，您不信呐？你问我宝姐姐。宝钗知道他在撒谎，听完之后笑着摇摇手说：“哎，我可不知道这事儿啊，你别叫姨妈问我。”王夫人说：“哎，到底是宝丫头好孩子不撒谎。”宝玉说：“我说的是真话，怎么倒说我撒谎呢？”黛玉坐在宝钗身后，抿着嘴笑，用手指头在脸上画着羞羞羞的样子。这阵凤姐也跟着胡编：“嗯，有这事儿。薛蟠还按照宝玉的方子，找我借头上戴过的珍珠，用小石臼研成沫沫，再用大红纱筛上一遍入药，药到病除。”说到这儿，宝玉啊笑着念佛，说一句念一句，这是给他娘听啊。等凤姐说完，宝玉又向黛玉说：“你听见没有？难道凤姐姐也跟着我撒谎不成？”宝玉脸是对着黛玉说话，眼睛却瞟着宝钗。黛玉便拉住王夫人的手说：“舅妈，你听听，宝姑娘不替她圆谎，她却拿话应付搪塞我。嗯，她就会欺负你。”就在这阵儿，贾母房里的丫头来找宝玉、黛玉到她那儿吃饭。今天宝玉要跟母亲吃素斋，没动地方。黛玉跟丫鬟走了，凤姐也走了。这时王夫人说：“宝钗呀，宝玉，那你们吃吧，黛玉走就随他便吧。”宝钗心里喜欢宝玉，可是为了显自己大度，对宝玉说：“哎，你也去吧，吃不吃的陪林妹妹走一趟。”这会儿他心里正不舒服呢。宝玉听这话赶紧吃了起来，又急急忙忙要茶卤漱口。探春、惜春说：“二哥，你整天就忙些什么呢？连吃饭也忙忙碌碌。”宝钗说：“嗨，你叫他快点瞧林妹妹去吧。”宝玉喝了口茶便走出了屋，一直够奔西院贾母这边来。可巧走到凤姐院门前，只见凤姐 登着门槛儿，拿着牙签剔着牙，看着院里十几个小厮在那挪花盆儿，见宝玉过来，急忙迎了上去。哎，你来的正好，我有件事儿要跟你说，你屋里的小红我要了来使唤，明天替你再挑一个行吗？宝玉收住脚步，啊，我屋里的丫头姐姐你喜欢谁只管叫了来，不用问我。哎，你忙什么，我还有一句话呢。嗨，等回来再说吧。宝玉心里惦记着黛玉，急急忙忙走了。很快来到贾母房内，一看人家已经用过饭了。贾母问他，给你娘都吃什么好的啦？也没什么好的，素菜素饭吃了一大碗。哎，黛玉呢？你林妹妹在里边呢。哦，宝玉来到里间屋，到这一看，地上有个丫头在吹熨斗，炕上两个丫头在打粉线儿。黛玉弯着腰拿着剪子裁什么。宝玉关心地说，哎，你干什么呢？才吃了饭，这么空着头，一会儿又头疼了。可是黛玉没有搭理他，他还想再说什么，忽然一个丫头进来说，二爷，外头有人请您。宝玉出了屋到外边一看，见明烟在那站着。找我什么事儿？二爷，冯大爷家里来人，请你过去一趟。哦，宝玉一听就知道是昨天的话茬，便对明烟说，快去取衣服去，他先在书房等着，明烟到二道门叫人往里送信，时间不大，里边送出一大包衣服拿出来，宝玉换上，叫人给带马，随后带着四个小厮上马走了。这四个小厮谁呀？明烟、除药、双寿、双瑞。他们很快来到冯宅门前，带住马下了马，有人往里通报，冯子英出来迎接。两人寒暄已毕，边走边谈，来到了客厅，到这一看，呵，呆霸王薛蟠早在那等候，还有几个人宝玉不认识。冯子英急忙给介绍，宝二爷，这是唱小旦的蒋玉菡。宝玉一看这蒋玉菡，哎呀，好形象，白白净净的一张脸，高高的个，细了溜的，好漂亮。你别看男的比女的长还漂亮呢。旁边是一位锦香院唱小曲的蓉儿，也是男的。他们彼此见立已毕，落座喝茶。薛蟠急不可待问冯子英，哎，冯公子，上次你说打猎的时候有个新鲜事儿，什么事儿你快说呀。宝玉也说，那天你说幸与不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说呀，为这事儿啊，哎呀，我心呐一直纠结着，你要不说我都睡不着觉，今儿你一叫我，我立马就来了，快说说。冯子英听到这儿皱着眉头，心想，朝中事怎么能随便讲呢？是啊，那叫泄密呀、啊，泄密吃不了得兜着走。想到这儿哈哈大笑，啊，那天呢，哪有什么新鲜事儿啊，我是诚心要请你们才那么说的，要不你能来吗？你们哥几个还真信以为真了呢。他这一说众人都笑了。就在这阵儿，有人调开桌案，摆上酒席，众人依次坐好。冯子英命蓉儿上来敬酒，那薛蟠三杯酒下肚就失了态，捧一把抓住蓉儿的手，笑着说，哎，你唱歌，唱个新鲜踢几的曲儿给我听听，我就喝一坛子酒如何。蓉儿答应一声，便抱起琵琶调好了弦唱了起来。他的词儿啊，是两个冤家你我难丢下。还没等唱完呢，薛蟠连说，不好不好，再唱个，唱个粉的。宝玉说，哎，听我的吧，咱们这么喝既容易醉又没意思，我出个新鲜酒令， 谁要不听我的，先罚他十大碗酒，再下桌给我们斟酒。冯公子、蒋玉菡都说：好好，就听宝二爷的，你出酒令吧。宝玉想了想，拿起碗来喝了一口，说：我们每人说一段话，每句话里都要带悲愁喜乐四个字，要与女儿相关，还要说明四字的缘由来，再唱一支曲子，哎，也要新鲜十样又有女儿情的，然后喝了自己面前的门杯酒，还要指桌上的菜或者摆设什么的，说一句古诗啊、成语啊、典故都可以，来个席面生风，怎么样？好，好啊！冯公子说好，蒋玉菡也说好，薛蟠不干了，不行，我不来，你别算我啊，我不会说，那是看我笑话，叫我出丑，我不干不干。迎儿站起来了，薛大哥坐下吧，怕什么呢？说不对，不过就罚上几杯酒，喝了就醉死了。可你若乱了酒令，先罚你十大碗，再罚你下去给我们斟酒，你看哪个合适？薛蟠一想，那我还是坐下听你们的吧。谁先说？宝玉说：我出的酒令，当然我先说了，你们听着。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眯，女儿乐，秋千架上春山薄。怎么样？大家说好，说的有理，太好了。只有薛蟠不学无术，听不懂，坐那儿一个劲儿摇脑袋，哎，不行不行，再听你唱唱看看怎么样。又听宝玉唱道：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咽不下玉绿金春也满喉，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呀，掐遍了丝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一曲唱完，众人齐声喝彩，好，太好了。那位说了，贾宝玉是这么唱的吗？我不知道，因为那阵儿没有录音，没留下声音，不过词儿可是原词儿，这曲子是我刘兰芳给配的，您呐凑合听吧。再说贾宝玉说完酒令，从桌上拿了一个梨，听着，雨打梨花深闭门，完了酒令。那蒋玉菡从心里佩服，哎呀，宝二爷真是风流才子，不但长得如玉树临风，才华横溢，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薛蟠说：哎，我的倒牙嘞，别留徐磊，该谁的了，快点。下边该冯子英的，他也说唱了一回，最后指着盘子上的一只香酥鸡说了一句：鸡声茅店月，也完了酒令。到了薛蟠这，他胸无点墨，急得满头是汗，哎，什么酒令来着？我忘了。宝玉说：悲愁喜乐。那头一句是悲，哎呀，悲，哎，有了，女儿悲，哎，行啊，悲什么呢？悲，哎，悲什么？嫁个男人是乌龟，惹得哄堂大笑啊。女儿愁，哎，愁什么？是啊，他愁什么呢？ 有什么可愁的，嫁给我就完了吧。哎，别，愁还得说愁什么，快点。哎呀，这薛蟠急得脸红脖子粗啊，又憋了好半天才冒出一句，女儿愁，绣房穿出个大马猴。众人乐得捂着肚子弯下腰都起不来了。最后说，别说了，你呀快唱个曲儿吧。唱啊，哈哈，那可是咱的绝活，听着啊。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大家又笑起来。免了吧，别耽误人家的功夫了啊。该蒋玉菡开始说了，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女儿喜，灯花并头结双蕊，女儿乐，夫唱夫随真和和。接着又唱了一首小曲儿，虽以赶不上宝玉的风雅，也还可以。唱完饮了门杯酒，笑着说，这诗词上我懂得有限，让各位见笑了。昨天晚上见了一副对儿，今儿个还记得，正巧咱这席面上也有这宗东西。说着他拿起一朵桂花来，花起袭人枝骤暖。众人说，妙，太好了，也完了酒令。那薛蟠蹭就跳起来，不行，该罚，这席上没那个小宝贝儿，你怎么说起他来了呢？蒋玉菡听了便是一愣，哎，我什么时候说小宝贝儿了？薛蟠说，你还赖啊，那袭人不是小宝贝儿是什么？谁不知道花袭人是宝二爷通房大丫头，将来得做妾。宝玉站了起来，不错，我家里是有个袭人，和你念的袭人重名了，不过不知者不怪。还有，我说薛大哥，你别胡说，袭人不是通房大丫头，虽然在我身边。行了，我都明白。蒋玉菡这才站起来赔罪，哎呀，二爷，我可不知道，你原谅，哎，不算个事儿。过了会儿，宝玉出去接手，蒋玉菡也跟了出来，在廊檐下，蒋玉菡又向宝玉赔不是。宝玉见他如此彬彬有礼，有了几分敬爱。你就别客气了，这不算什么，闲的时候到我那玩去。哎，今儿个我还有一句话借问，也是你们戏班中的，有一个叫奇观的，如今他名驰天下，我无缘一见，不知他现在在哪里。蒋玉菡听了笑了笑，拿着唱戏的腔调说，你问的是奇观吗？缘在天边，你也招他不着，这剑末诺不猜，就是小神我呀。二爷，奇观就是我的小名。宝玉一听，当时高兴的直跺脚，哎呀，幸会，果然名不虚传，咱们今天相会真是有缘呐。哎呀，我没带什么见面礼儿。哎，他想了想，从袖子里取出一把扇子，把一个玉石扇坠解下来递给奇观，哎，小玩意儿，不足挂齿，做个纪念吧。你别看是小玩意儿，如果贾宝玉这个扇坠拿到今天，这可是古董，可值了钱了。奇观接过来笑道，那就把我这个回赠给你吧，也聊表我的一点亲热之意。说着揭开外衣，把系裤子的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了下来递给宝玉。这汗巾子是沁香国女国王进贡之物，夏天系上肌肤生香，是昨天北静王赏给我的，今儿个才上身，若是别人我断不肯相赠。二爷，请把身上的腰带解下来换给我系上。宝玉听了喜不自禁，连忙接过来，他把自己的绿松色汗巾儿递给了奇观，俩人换了腰带子。这就像我们现在男士啊喜欢皮带，咱俩相好，咱俩 换个皮带吧，就这个意思。回头再说贾宝玉和蒋玉菡俩人回到屋里落座饮酒，天色很晚才各自散去。宝玉用这条大红汗巾可惹了祸了，为他挨顿打，这是后话。再说宝玉回到怡红院，脱下外衣坐那喝酒，袭人眼睛尖，看见扇子上的坠儿没了，就问他扇坠哪去了。骑马时候丢了。等到晚上临睡觉的时候，袭人发现宝玉腰里系的那条血红色的大红汗巾子。袭人不高兴了，这是哪儿的？谁给你的？我给那条哪去了？你有了这个好的，把我的还给我吧。宝玉这才想起来，刚才送蒋玉菡的那条是袭人给的，不该转送别人，便笑着说，哎，我赔你一条还不行吗？你拿什么赔我呀？我就知道你做傻事，心里也没个算计，什么东西都给人呐，什么东西都要啊。哎，我不说你了。各自休息一夜无话，次日天光放亮，宝玉起来对袭人笑了笑，夜里失了道，也不知道，看看你的裤子上。袭人低头一看，只见昨晚上宝玉系那条大红汗巾子系在自己腰上，就知道是宝玉夜间给换上的，急忙解下来。哎，我不要这东西，你趁早拿走，别去，你收着吧，我赔你。哎，你先用着。袭人拗不过他，只可先记着。宝玉又问昨天家里有什么事儿没有，袭人说梁二奶奶打发人把小红叫走了，说再挑一个给你，这事儿你知道？知道，昨天凤姐姐跟我说了。还有别的事儿吗？昨天贵妃娘娘打发夏公公来了，把端午节的节礼赏了下来，还送了120两银子，叫我们府下月初一到初三在清虚观打上3天的平安轿。什么叫打轿呢？就是请僧道祈福消灾的一种宗教活动，包括唱戏、上供、跪香拜佛。你看看礼品吧。袭人命小丫头把昨天赏赐的东西都取了出来，有上等宫扇2把，红麝香珠2串，凤尾螺2端，芙蓉珠席1领。宝玉一看高兴地问，别人也都是这个吗？啊，老太太的多一个香如意，一个玛瑙枕，老爷太太姨太太的只多一个如意，你弟同宝钗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同那几位姑娘一个样。不等袭人说完，宝玉一愣，怎么林妹妹和我的不一样，宝钗姐姐倒跟我的一样，是不是传错了呀？袭人说，你别瞎猜了，昨天拿出来就是一份一份写着签字的，错不了，你的这些是在老太太屋里，我亲自过去拿了来的。老太太还说，明儿个叫你起个五经进去谢恩呢。宝玉说，谢恩那是自然，可为什么林妹妹和我的东西就不一样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咱就以在座的工人师傅们一期的工人师傅的生活为题， 怎么样？ 太好了啊！ 太好了， 这结合你们生活，大家爱听不爱听，好不好？ 好，一期一事。 哎，就说一期事啊。 哎， 你说啊，你扮演什么角色？ 我呀，我演丈夫。现在开始，我就是咱们一期的设计人员了。 好，欢迎。哎，金总 啊， 他演丈夫了，你演什么呢？ 这还用说吗？ 啊， 他演丈夫 啊， 我， 对不对？什么对不对？ 说出来， 这不用说，大家都明白了。 演什么？ 我 啊， 我就演 啊， 一汽的媳妇儿。不是，我们一汽啊，男同胞一个标准的妻子。 谁呀？ 我呀， 还标准呢？ 对， 就您这尊容还标准？ 当然，中眉毛大眼睛，一笑两个酒窝，高鼻梁，大家喜欢吗？怎么样？ 哎，都喜欢， 都喜欢。 这 稍微肥了点是吧？ 肥了一点， 不是，但是富态。 好， 从现在起就这样了啊。 对， 你就是工人师傅，他就是你的妻子。 我演妻子， 我把这 我化过妆， 还化过妆？ 当然了。 好，我把情节跟大家交代一下啊。你呢？在厂子里搞设计，加班加点，已经有将近一个月没回家了。 哦，好长时间 没 回家。 哎，对，没回家呢。本来说今天上午回家， 哎， 因为工作又耽误了十几个小时。 哦，又接着干了十个钟头。 你到家，你说你爱人能不生气吗？ 肯定生气啊！ 一生气，他给你闹小性儿，不给你开门。 哦， 知道这情节了吧？ 知道知道。 他不给你开门，你就想方设法把门叫开。 没问题 啊， 交我了。 这怎么 了？这不是 怎样？ 这不就是叫门吗？没问题。哎呀，在外边工作了将近一个月了，今天总算到家了。 到家了， 叨叨，叨叨， 宽宽， 宽宽。 抖抖快快俩熊猫这是。哎呀哎呀， 行了， 别你大庭广众之下， 这 什么叫大庭广众之下呀？ 对啊， 你交代明白了，这是家里呀，这是我们一汽的宿舍。 就是我们在自己家里头呢， 哎， 两口子干点什么，你管得着吗？ 就是啊， 怎么了？这 馋死你！我把这茬忘了。对，这是，哎，不对呀，我也乱了。 你忘了什么？ 你忘了 怎么了？ 他着急，他生气，他不给你开门，你也忘了 啊？ 你给他准备的饭菜都凉了， 凉了， 你着急啊？凉了，我给他热， 就这么闲混。 不，是你呀，都等了他好长时间，他又晚回来十多个小时， 晚回来十几个小时啊， 一个月都等了十一个小时，算什么呀？ 就这么可爱？ 不是，你不是心里上火吗？ 我不上火， 你不着急吗？ 我不着急。 你别扭？ 我不别扭。 别扭？ 我跟谁别扭？ 跟我别扭。 怎么了？ 怎么了？你怎么了？说了半天，忘了这情节了。 怎么忘了？ 叫门不开门，对不对？ 对呀， 对不对？ 对呀， 叫门呢？ 啊， 你这有门吗？ 有，对呀， 有门呢。 你这哪有门呢？ 没，对呀， 没有门。我们俩见面，那我可不亲热亲热。 没有门，有了， 好， 我说，我说是门，我们非得一个门一个。 我有门，你没有门，我们两个人就这个。 来， 啊， 咱拿这当门。 啊，这 是门外，这是门里 啊， 怎么样？ 行， 从现在起你可不给他开门了啊！ 你放心， 一定不给他开啊， 绝对不给他开， 千万不能给他开， 保证不给他开。 我看记住了， 哎， 他是千方百计不给你开， 是 你想方设法把门叫开。 哦，我明白了， 嗯， 您让我想方设法的把门叫开。 对， 那么您要嘱咐他千万别给我开门， 不给你开， 您这不是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吗？ 不行，规定情节，叫门。 就这么叫门， 叫门。 好嘞，到家了，叫门。 你这烙烧饼的是怎么着？ 我没拍过这， 没叫过 门铃。 这是门 啊， 叫我做个示范。 怎么叫门？你来。 拍两下就行。 谁呀？我呀。 我。 你是谁呀？ 得问问。 卖木梳的。 啊？ 卖木梳的。有桃木的吗？有。要现钱。 同志，我可找到你了。我先来问，这怎么？ 外面有狗。 小伙子，停吧停吧， 二位演上红灯记了。 哎，他叫门， 不是有这么叫门吗？ 不，他一叫门我就买这茬想起来了。不，您就这么叫，明白了吧？ 就这么叫，您 来来来， 两下不就完了吗？来来来，好。 谁呀？ 抖抖，是我呀。 你是谁呀？ 哎呦，怎么连我你都听不出来了？ 哦，听出来了 啊！ 你就是我日夜思念的宽宽。 是我呀！ 你回来了， 开门吧。 哎，老了我了。 哎，怎么 我凭什么给你开门？你知道你走了多长时间了吗？ 我走了一共有27天了。 那是27天吗？在我来说就好比是27年呢， 度日如年呢。 你走了撂着了我们老的老小的小你就不管了，我们做妻子的容易吗？ 辛苦了， 要伺候你母亲还要看孩子，一气的妇女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呀。 是是是， 你走了， 嗯， 你妈有病啊，你妈是心脏病，心脏病犯的时候都是夜里， 是 我得背着你妈上医院。 嗯， 你妈是个大胖子。他特别特别的胖， 是胖， 他680多斤那个。我把他送回来以后，老人家吃了药以后，他就睡着了，孩子也睡着了。此时此刻，我能睡吗？我就想起了你，我的宽宽。这时候我把窗户打开了，我看马路上跑的车，都是我们一汽出的车，这是一汽工人的成绩。太好了，我看见了车就想到了你呀，我的宽宽。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的伤心的，多么的难过呀，宽宽。 抖抖， 哎， 你别难过呀。 我不难过。 你别哭啊。 我不哭。 别哭， 我真不哭。 哎， 我的宽宽吧。这是 啊！ 你怎么娶一傻丫头啊？ 不是，她当姑娘那会儿，她不这样啊。 甭管怎么说，人家没给你开门，你接着叫吧。 哎，接着叫， 接着叫。 抖抖 啊， 开门吧！ 我不给你开，我就不开。我说不开就不开，我不开不开不开不开不开就不开。别骗他嘴， 行， 我不开。 你真不开？ 真不开， 真不开，我可走了。 你走吧。 好，我说走就走。 宽宽，你回来，我给你开开了，快回来，我吃饭吃饭。 不让我走了？ 不让你走了。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开门呢？ 不是我不给你开呀， 啊， 是常贵田不让开的。 我，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40年间，您的餐桌上发生了哪些变化？餐桌上的变化又有着哪些故事？这些故事又给您以怎样的回味？9月19日8:30，餐桌上的40年主题征文活动启动仪式特别节目，北京故事广播，调频95.4，中波603。敬请关注。 打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核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5000年，评书名家奇欢聚，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

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就是你已经尽力了，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20点，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色。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日军为什么要归大屯？现今的东北农村里为什么仍然有壕沟与铁丝网？ 这是日本关东军组织修建的， 老百姓当年把他们叫大屯。 为了断绝东北抗联部队与百姓的联系，日军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残忍。 猪是关在猪圈里的，老百姓当时把这样的地方叫做人圈。 面对日军的层层围剿，抗联部队能否突出重围？档案东北抗日联军系列之血战岁月。 日军的残暴并不能完全阻止老百姓对抗联部队的支持和帮助，在如此严密的封锁下，老百姓还是想方设法为抗联部队送衣送粮。在集团部落，村民外出劳作，上山打柴，只允许携带一个人的口粮，有时候甚至连过往的行人也要检查。为了避开日军的检查，老百姓就把苞米杆子用铡刀铡碎，然后把苞米咸盐和在里头，做成饲料的样子。围子站岗的或路上的巡逻队，只检查人有没有携带额外的食物，对牲口吃的，他们一般不查。就这样，老百姓到了田地里，把草一筛，草喂了马，另外一部分咸盐和粮食，就给抗联偷偷地埋在约定的地点，等着抗联战士来取。甚至连小孩也来帮大人的忙，大人把向日葵杆掏空了，把药装进去封好，然后在上面再系上一根绳子，给小孩就像玩具一样，拿着一蹦一跳就出去了。门岗看见是小孩，一般也不会管。出了集团部落，小孩就把里面的药倒出来，放在事先约好的地方，等抗联的人来取。抗联的困难，老百姓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帮他们，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帮，因为抗联行踪不定，老百姓并不知道他们具体在什么位置。据说有的老百姓为了给抗联送粮食，半夜背上粮食偷偷出门到山里去找部队。我们这里有这样一段录音，来听一下。 部队行军在一个大树下看见一个冻僵的老人，而这老人的脚下边上还有半袋粮子，这就是给红军送粮的老人吧，没找到红军，最后冻死了。还有叫李永福的老大爷，老两口呢，为了给这个红军送点粮食，叫日本人抓去了。最后这老两口呢，就是坚决不说出抗联在哪，最后就绑在大树上，让狼狗活活给咬死了。 然而，老百姓拼着性命送出来的粮食毕竟有限，在最困难的时期，靠老百姓的帮助和打击样，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抗联的困难。到了后期，他们甚至用出了最古老最传统的办法，开荒种地，在林子里开垦荒地，种上粮食，来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打粮种地成了抗联后期的重要任务之一，每个单位有多少人，得按人数分配种多少地的任务，要求打多少粮都有规定。然而在森林黑土地中经常移动的抗联部队，也没办法真正的像庄稼人一样守在自己的田地周围，很多秧苗都被山雀花鼠糟蹋了，有的甚至整片整片的种子都给祸害没了。然而祸害最狠的还是日伪军， 这些搜山的日伪军有时会遇到抗联部队的良田，一旦碰见他们就用刺刀砍，用镰刀划，一块块没长熟的苞米地就这样被彻底毁了。 东北的冬天零下30多度是常事，有时候小鸟飞着飞着就掉下来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能听见大树被冻得嘎巴嘎巴直响，冰面上地面上裂开的口子，有时候马一脚踩进去能把马腿直接掰断。 如此寒冷的天气，抗联战士衣物单薄，饿极了有时甚至从单薄的棉袄中扯出一些棉絮来提给，其保暖程度可想而知。与破衣烂衫粮食紧缺的抗联战士相比，日军不仅装备齐全，而且拥有强大的后勤支持，在日本本土有专门的人员日以继夜地生产军服，源源不断地给伪满洲国的日本军人送去。关东军的防寒措施齐全，但是寒冷却是抗联难以克服的困难。 而更麻烦的是，天再冷也不能随意地生火取暖，因为烟火和枪声一样很容易被发现，敌人天上时不时有侦察飞机，地面上还有观察哨，所以一旦部队的行踪暴露，就有可能陷入敌人的重围。防寒的装备基本上没有，衣裳单薄，那么冷的天又不能随便生火取暖，不少抗联战士被冻得神经错乱，产生幻觉，看到大树就以为是火堆，上去死死抱住不放，人都被冻傻了。冻死的人和战死的人是不一样的，中弹牺牲的人会在瞬间面部表情凝固僵硬，而冻死的人据说是笑呵呵的，因为他临死前会有一种幸福感，觉得这个世界挺温暖。抗联战士庄凤就亲眼看到过这样的情景，来听一下。 我们说是冻死抗联的人，说冻死人是笑着死，开始我是那笑着死，冻那么遭罪，他说一冻大发劲儿了吧，他最后这个神经就错烂了，就这个冻的他老想着冷，老想着火，老想着火，一看这个大树就是火盆了似的，他得把衣裳脱下来这么烤，那不就冻死了吗？把环开开烤，烤火呢，烤大树，实际他没有火，他是精神错烂了冻的。 这是真正的饥寒交迫，就在这样的困境下，抗联战士依然不屈不挠，没有被日军的淫威吓倒。他们说，只要还活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小鬼子在黑土地上消停。正是靠了这种精神，抗联第一军在杨靖宇的率领下多次突破敌人的重围，顽强战斗。 1937年11月下旬，杨靖宇率领教导一团前往本溪县与第一军第一师会合，刚到本溪县打石湖后不久，教导团的行踪便被日军许多部队发觉，日军立马寻迹追踪上来，杨靖宇命令战士故意把脚印留深点，牵着追踪的日军跟着跑。 这年冬天雪特别大，第一场雪就下了足足有1尺多厚，杨靖宇带着部队来到了一个山坡，山坡的前面是一大片平整的荒地，没有任何遮拦。杨靖宇一看，理想的伏击场地找到了，于是他命令教导团就在山坡上找好埋伏地点，让战士们藏在岩石树干后面，就等着敌人追过来。不久，果然日军踩着他们的脚印来到了这片荒地，抗联战士居高临下对山下的日军打响了伏击战。 在这样一片开阔地上，毫无遮挡的日军只有当活靶子的份儿。山下杂树丛中，日军只要一露头，抗联士兵瞄准的就是一枪，枪声不断，打到雪地上雪块飞扬，打得鬼子身上直冒青烟。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许多部队见久攻不下，准备撤退。杨靖宇抓住机会，命令团长许国友带2个连追击，雪太深，队伍冲下山时，一 一脚浅一脚深，有时人都一头扎雪窝子里去。但是日军急于撤离，抗联官兵山坡上有掩护，山坡下有追兵，日军只能在雪地里连爬带嚎，被抗联部队收拾得干干净净。 照惯例，抗联跟日军交手一般是打完就跑，马上转移。可这一次呢，杨靖宇判断，因为日军伤亡惨重，他们肯定会派人来收尸，而且会照常理判断，抗联部队早就撤走了。这一次杨靖宇偏偏就不撤，他要等着第二波日军到来，再打个伏击。 第二天十点多，日军果然来了，伪军居多，一阵机枪牌子枪响过之后，又是一次伏击。抗联将士从山坡雪地上冲出，向日军发起进攻，把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日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这次战斗，教导团缴获步枪40多支，小炮1门。 抗联战士围而不绝，打而不垮，杨靖宇领导有方，日本关东军新司令大为恼火。 讨伐的日军只要听说碰到了杨靖宇的队伍，就知道自己惹麻烦。 穷凶极恶，费尽心思，野富为追击杨靖宇采用了什么新战术？ 他就是日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少将司令野富昌德。这次大讨伐他是总指挥， 境遇艰难绝不投降，就是拖也要拖垮日军。 600人的讨伐队因为死伤冻伤和疲惫掉队，现在只剩下50人了。 东北抗联系列之血战岁月。1931年9月18日，沈阳东北军北大营西南方向突然响起爆炸声， 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就这么发生了。 有枪有炮，有兵有将，东北三省却为何顷刻沦陷？ 东北人那14年亡国奴的日子， 日本军国主义原本想以东北为基地进一步侵占全中国，在这里却遇到了最为坚强的抵抗， 牵制了日军10几万精锐部队不得南下入关，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东北抗联将士如何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档案栏目以沈阳军区作家张正龙力作《血冷血热》为蓝本，制作系列节目《东北抗日联军》，作家走访近100名抗日老兵，历时20年心血，档案搜寻珍贵档案和文献，精心制作，推出5集系列节目《东北抗日联军》。 杨靖宇能打善打，在日军中也是挺有名的。讨伐的日军只要听说碰到了杨靖宇的队伍，就知道自己遇到麻烦了，所以日军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杨靖宇。我们在档案里找到这样一份文件，是一份悬赏告示，我们找到了他的复印件来看一下。告示：查红军匪首杨靖宇迭被我军痛击，现已负伤或致死亡，本军管区为其拿获并引起民众注意起见，特悬赏额如左，养一般民众切勿坐视良机，务须剿除元凶，已受上赏可也，切切此事。下面内容是这样的：凡是抓到匪首杨靖宇的赏500元，报告杨靖宇养伤的地点的赏200元，报告杨靖宇死亡地点的赏100元。赏钱是出的不少，可想要抓到杨靖宇没那么容易。1939年夏天，日本关东军新任司令梅津美治郎对抗联围而不绝、打而不垮的情形十分不满，他到任之后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把杨靖宇列为伪满洲国第一号心腹大患，提高悬赏额到20000元，收买杨靖宇的人头。与此同时，梅津美治郎痛下决心，调集伪满洲国所有能动用的机动兵力，对杨靖宇和抗联第一陆军进行一次彻底的大讨伐。这是一个石碑的拓片，日军为了纪念这次大讨伐立的纪念碑。碑文我们看得很清楚，上面写的是野富讨伐队司令部敬祝纪念碑，落款是昌德题。 野富是一个日本姓，昌德呢是日本常用的名字，也就是说立碑的人名叫野富昌德。没错，他就是日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少将司令野富昌德，这次大讨伐他是总指挥。 日本关东军处心积虑发动的野富大讨伐，首要目标就是杨靖宇。为此，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还把特别熟悉抗联情况的伪三江特务头目北部邦雄调到南满，担任这次大讨伐的参谋长。北部邦雄直接指挥四支专门对付杨靖宇的挺进队。 为了保存实力，能够同日军长期周旋，杨靖宇决定转移第一路军大部分人马，自己率领警卫旅400多人牵制日军主要兵力。 从1939年10月起，杨靖宇频繁地出现在蒙江、金川、辉南、通化一带，有效地吸引了日军讨伐军的主力，使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大部人马安然转移。而这时候的杨靖宇却陷入日伪军的重重包围，400多人的警卫旅在连续激战中伤亡不断增加。此后，杨靖宇又命令身边的警卫旅队员转移，只留下2名警卫员在身边。1940年2月15日，杨靖宇又一次被日军侦察发现，为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龙一郎立即命令手下3支挺进队共600余人倾巢出动，分3路合围杨靖宇。 关于杨靖宇牺牲的过程，目前能够看到的材料好些说法都有出入，其中很多细节由于年代久远也很难考证。目前我们主要是依据张正龙写的《血冷血热》这本书里的描述，以及部分当事人的回忆，比如日军岸谷龙一郎这样的人，来试图还原当时事件的经过。 此时的杨靖宇已是断粮多日，但他的速度仍然很快，逐渐拉开了与日军的距离。为了防止杨靖宇逃脱，日军专门调来飞机在空中跟踪，向讨伐队指示杨靖宇的行走路线。当天下午3时，600多名讨伐队员在一处无名高地又发现了杨靖宇。日军对杨靖宇进行了猛烈攻击，杨靖宇对追击者予以顽强的抗击，打死打伤不少日军与伪满警察，而杨靖宇也已经左臂中弹。但是身材高大，跑起来两只手摆动过头顶，极像鸵鸟一样的他，还是飞快地甩掉了对手，趁着夜色冲进了密林。 第二天早上，日军的讨伐队已经被杨靖宇拖得疲惫不堪，600人的讨伐队因为死伤、冻伤和疲惫掉队，现在只剩下50人了。而杨靖宇的身边也只剩下2个部下，虽然他们多次摆脱了日军的追剿，但是他们却摆脱不了零下40度的严寒和饥饿。1940年2月18号，杨靖宇派出去找粮食的2个警卫员与日伪军遭遇，不幸牺牲。这一来，杨靖宇就成了孤身一人了。日伪讨伐队根据杨靖宇警卫员遗留下的物品来判断，他们追杀了好几个月的目标就在附近，于是他们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调集重兵，把蒙江县所有的交通要道都封锁起来。 此时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穿着被树枝划破的棉衣和一双早已损坏的棉鞋，艰难辗转于蒙江的山林中。1940年2月22日晚上，天气晴朗，一轮圆月高挂天空。这天是中国农历的正月15，是家家团圆的元宵节。已经连续4天粒米未进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孤身一人来到了蒙江河边的3道崴子，在山中的这个小窝棚里，他度过了人生最后一个夜晚。 而这个时候，日伪军已经连续5天没有杨靖宇的踪迹了。但是到了1940年2月23号，有4个农民上山砍柴，碰见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让他们在山下给他买一些粮食、棉鞋之类的东西，并且说愿意多给钱。这4个农民里边，其中有一个是汉奸， 他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日伪军。从他的描述中，日伪军判断山上的人就是杨靖。 第一批日军到达指定现场后，在三道外子的密林中，他们发现了杨靖宇。此时连续几天以草根棉絮充饥的杨靖宇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由于伤口化脓，身体还发着高烧。发现日伪军讨伐队到来，杨靖宇利用树干树丛掩护，且战且走。在409高地附近的蒙江江边树林中，杨靖宇被两路敌人包围迫近。讨伐队副队长伊藤对杨靖宇进行劝降，杨靖宇说：“你一个人过来，我有话说。”伊藤刚站起来，几粒子弹射中他的胸膛。 六分钟，杨靖宇看看，直到突围无望，就把自己身上带的文件就点火焚毁了。这个时候，敌人一看他在烧文件，知道这个不会投降，四周的火力都向他一起射击。 1940年2月23号下午4:30，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敌人的围攻下身中数枪，壮烈牺牲。 枪声停息了，血还在无声地下着。在东北抗日联军14年的苦斗中，几乎每天都有人倒下。在近100000日本关东军的围剿下，东北抗日联军绝大多数的根据地已经丧失，部队也从原来的30000多锐减到2000人。然而他们并不气馁，也不曾放弃战斗的热情。新的环境下，他们在寻找新的方式。 武器对精良枪炮， 牵制了日军十几万精锐部队，不得南下入关，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党卫队自左右招架，疲于应付， 而参战的300多抗联战士只有7个人牺牲，没有人受伤。 为突破日军包围，抗联将士决定西征。 在西征途中，他们不断打击，扩大了抗日。 档案：东北抗日联军之转战临海雪原。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志。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冯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大家好，我是孟亚楠，今年37岁，北京人，我是北京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北京叫卖的传承人。 冰糖葫芦。 老北京叫卖是北京特有的汉族民俗文化，是旧时京城的小商小贩基于北京胡同这一特殊的居住形式，为了招揽生意推销商品，在街头巷尾之间自发口头创作的一种带有一定韵律的叫卖调，具有强烈的京味特征，体现了老北京的风土人情。老北京叫卖在明代已有记载，在清朝末年开始得到较大的发展，